就是你。今日我父受半日，难道公主你不知你父母怎样教训你，就不知堂上公公处下的亲，你为何不与我父去拜寿？ 你听 啊， 哼， 谁不知我是万岁恩人一心之，鸡蛋里挑骨头你可缺礼，说什么堂上为公公下的喜，唐俊瑞我不是那面前的女婿，这个理儿你可只问不理，我比水比地，水比凤凰，水比鸡，我今要打你这皇家的女，我看你这天有多大，凤凰怎样栖，慢说你是金翅女，就是你府的江山，也是我孤家父子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争来的，越说越恼越有气，不给你个厉害你不知，恨不得一拳打死你！呸！ 怎么着？你还想打我？你打，您倒是打呀！ 呸！ 谅你，也不敢。 找打！你知去不知去。 坐下慢慢演讲。

驸马的火性起，人家夫妻们争吵是常有的，你不能光听女儿，以免里隐瞒过错，他们那个是非机，乱说他不服嘛，无有罪，他纵然有罪也斩不毙。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，少不得国家父子一说起，你进不罢别离叛，你应当念咱的老秦翁，为咱那江山东荡西杀，南征北战费尽心血，年迈苍苍不容易，你消消火吧，你快压压气，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心。也只好做你上脸去，把驸马莫要杀，把他的官职 免了去， 连胜三击， 自从讲话无道理，他不该怕咱的爱女亲。越说越恼越有气，见了那小乖我定要剥了儿的皮， 走上前来大龙椅，口尊声父王听何气，您打他骂他可 答应。 去，你把那梨花钢铲仔细对他提。 讲的都是理，倒叫老夫语塞此去，而不怕死， 而不怕死， 武士们，武士们把奴才忙上金殿， thank you. 奴才榜上金殿，被白收而不改大了金枝，上天去而要口头负我请罪，不知唐王义不义，倘若唐王问儿你， 而我将属什么， 你就说吃酒戴醉打金枝，父好救你， 而我不会你救啊、哎、 奴才真是个孩子气，这两句言语不懂的分样，忙了跑忙上金殿， 凭证走上

为父言语记在心里，从今后你要争口气，切莫要在宫中招惹是非。唐王爷他这样疼儿儿，你更应该是胆忠心不保花衣。子彤， 万岁！ 咱那皇儿劝的怎么样啊？ 咱那皇儿的气呀，越发的大了。啊，万岁，你劝的驸马怎么样了？ 哎呀呀，驸马爷的气还大的很呐、 啊！哎呦，这边如何是好啊？ 子彤，

小鬼，你别得意，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她的闺女？回身我把紫铜交，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婿。 是谁的？你撒娇是性，不知礼，尽的